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我们昨天一起学习到这个张先生就是赵神爷指导于都先生对于呢所有这些不好的念头都要能放下只理会善的一边去。我们昨天谈到这一段呢，这个都是用方法对治妄念邪念。我们昨天呢谈完之后呢，大家有没有用上？昨天任何不好的念头起来了，这个阿弥陀佛到了没有？所以学了就要马上去用啊！闻教便行呢，惜待更劝啊！我们学习的态度呢，学一句体会到了，赶紧去做啊！那这个态度啊，决定可以成就道业。所以我们现在看每一句经文呢，是理解它的道理之外呢，解中要有行。理解了，行是什么呢？当下转自己的念头，转自己的心境，这样解中啊就有行了，解行相应啊。但行中有解，我们在工作当中处事待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时时关照跟哪一句经典相应，那行中就有解了。那每一次处事待人关照能力就很强。比方我们那一天宝科做温馨提示，提到我们主任7月3号跟我一起到台湾参加至善教育事务基金会的活动。那至善的执行长大家都见过陈瑞珠老师他们整个在台湾领导一开始是更新联院也是一个公益的基金会他们有14年的经验呢，相当宝贵我们也是珍惜这一次机会去跟他们学习清净这是不是弟子规人轻人无限好，性高者名自高，见人善即思齐很多都是相应的教诲所以我们要出远门了所以主任要交代好他不在的时候这个工作呢是宋老师负责这个也是出必故反必面这个也是一个人的成熟度比方假如我们请假了什么都没有交代最后呢电话还打到家里来或者我们请假了在外面忙结果公司的事又追到我们身上来这个可能是我们没有养成一个出必故反必面的习惯所以弟子规在哪？在生活，在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弟子规没有养成习惯呢，我们在家庭也好，在团体也好，很难不给团体家庭添麻烦。一个人不出必故反必面呢，他父母一定要常替他担心，着急。在团体里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呢，很可能 很多出现状况了都不知道通知谁了，怎么来处理了。所以我们有远大的目标要弘护正法，但一定要落到这些规矩上面来落实。所以不能落实了，还是我们心地上还是心太粗了，还是只想到自己方便，没有想到给团体方便，替团体替他人设想，这个心态不够好。包含那一天提到我们要反映一些事情跟我们的直属领导反映，不要一下子呢就去找处长啊，或者去找主任，这个也是一个团体里面的伦理跟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打一个比喻假如这个乡镇长一有事情马上去找总统，大家觉得可以吗？这么一比喻你们就笑得很开心哦。奇怪了，这理不是相通吗？所以很多道理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的情太重了，好恶心太重了，就体会不到了，这些理都是相通的。所以分层负责这个都是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时时都要想着团体的规矩苟擅为只倒亏了。所以弟子规在哪？ anytime anywhere 是不？胡晓玲老师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他企业遇到什么问题他赶紧把弟子规拿开来，他真用它。我们不真用弟子规真用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不真用了凡四性于尽一功于造神记那就变成了工作还是工作，处事还是处事，经典还是经典，就把它分开了，是恶法，恶法就不是佛法，佛法是不恶法，是心行一如理事不恶，解行相应，才是学对了。只要有恶有三越学越分别越执着经是经，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那其中在修学当中横生很多执着点自己没有发现。再接着呢赵神也期许于都先生第一要发忍耐心，第二呢要有永远心。我们发了吧，念完就发，叫解行相应一看到忍耐心，想到一切法得成于忍。这一个礼拜有没有发脾气一发脾气火烧功德林全烧光了这个还不止忍住脾气忍住习气忍住傲慢，忍住贪心贪着，忍住对人的成见这个都是忍忍住贪嗔痴慢疑，这都是功夫。不能忍住，就不可能精进。每天就忍不住习气了，进步不了。不能精进就不能达到禅定，就不可能正念分明，也不可能会有智慧了。所以一定要有忍耐的功夫。忍辱的功夫其实我们现在人自我比较强容不得别人误会自己人家一误会了要不就火冒三丈，要不就生闷气生一个礼拜。人家误会你是给你修福报呢，是不你们没什么反应，就是这个道理还是不是很吞得下去视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法。 而且一个人行善还被人家误会啊，代表什么？过去生业障深重，不能怪别人。业障深重啊，就透过人家误会侮辱，就把你的罪业消掉了。所以《金刚经》说：“先是罪业，即为消灭。”这都不是坏事啊，要忍得住。第二呢，要有永远心啊，永远的恒心。遇到任何的挫折啊，决定不忘初心。百折不挠，越挫越勇。只要有退缩的念头啊，叫虚情。这句话你们应该很熟才对啊。你看每天听哦，真的要承认的时候还是很困难哦。什么叫虚情假意？心会变就叫虚情假意嘛，不变才是真心了。而且呢，障碍越大越有毅力，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舍能舍，难做能做。学到虚是铁汉呢，两字信条真干呢，不遇盘根错节，怎么知道我们这把刀利还是不利呢？没有这些沉重的任务，怎么知道我们的肩膀硬不硬呢？扛不扛得起来呢？所以境界越难，越要反观内心，我还有哪一些习气心态是不足的，是不对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啊，扛起弘护正法的工作啊，难度啊是比以前更不容易哦，是吧？我们的基本功修养啊，应该是要更努力啊，要超过古人才有可能护得好哦。所以师长说啊，李炳南老师曾经就跟他们说李老师说他们那一代呢是跪着把佛法接过来到师父那一代呢是跪着把佛法送出去是师父那一代诸位同仁，我们这一代怎么送是趴着把佛法送。只要众生能得利益了，没有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就是有我执，就是有我有面子，我不好受，我受不了。一切境界都是放下我执的好机会哦。会修的人呢，感谢境界呀；不会修的人呢，跟境界对立过不去了。坦白讲呢，我们不赶紧把我执去掉哦。工作处事，我执频频冒出来，叫造罪业呢。我慢了，我撑了，把身边的人搞得每天很紧张兮兮的，很怕跟你讲话，一讲话你又噼里啪啦又脾气上来了，人家都被你吓得晚上都吃安眠药，每一次跟你讲话就有压力。这怎么持五戒啊？这叫恼害众生啊。习气不去掉，不恼害众生，谈何容易？持戒念佛才能往生哦。不持戒哦，不仁义礼智信啊，五常哦，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完全相应的五常。仁慈不恼害，仁义，义是什么？珍惜彼此的缘分，成就对方。我们假如随顺其气的，怎么可能会成就得了对方呢？礼，一切皆恭敬哦。智，有智慧，最有智慧的状态，了解诸法实相，了解一切法从心想生，是内学，依报随着正报转， 不检讨外在的境界，不指责外在的境界，能回到自己心地当中下功夫，这个是智。还有信，时时啊诚信待人，这个要持戒不容易呢，包含我们这个信呢，要凡出言信为先哦。那要用方法才能做到凡出言信为先哦，不然有时候东望西望有没有？你们都没反应呢，你们的记忆力还很强哦。哦，我现在觉得快40岁不行了。哦，你们跟我不一样哦，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我的意思是说，记忆力假如不行的话，一定要透过工具，随时要有簿子记起来。哦，我看好几个主管呢，他们事情很多，随时记，非常好的习惯。这是信，这也是仁，这也是义，这也是理，通通含摄其中。你忘了，可能很多的人事情办不好了，被我们拖延了，不仁慈了，也是不恭敬了，无礼了，对每一件事谨慎去做，也是对所有签一起配合人的尊重哦。好，所以这个永远心啊，就决定不退心，决定保持啊愿心，然后呢每一步都是自己是学生，都是人事物来帮助自己啊，发现习气，改正习气的好机会，就事事是好事了，人人是好人。我们一有烦恼啊，决定是这个心态啊没有保持住，就是善财童子，无事善财。这所有的人事物告诉我，见贤思齐在哪？见不贤而内自省在哪？怎么会有烦恼呢？烦恼啊，都是从心偏离道，它就生烦恼了。不偏离道啊，叫正念分明，法喜充满了。哎，我们今天想，可是他做错了，做错啊。他供养你啊，让你记忆深刻啊，你以后绝不犯跟他同样的错，这叫会学啊。不会学变成什么？人家错啊，你记恨在心上，然后污染自己纯净纯善的心，那就不善学了，而且也不慈悲。他错了，你要感同身受啊。你要护念他，你要善巧方便帮助他。我们的思想精神都是在成就他上面，哪里来的烦恼？没有烦恼，只有什么提升善巧方便。你处处都想着怎么善巧去帮人，哪有可能你的善巧方便不提升的道理？善巧方便不能提升，主要的原因啊，是我们的控制欲望太强，强势的习惯呢，改不过来，还是心地功夫哦，不是境界的问题了。所以发了这两个心啊，切不可自堕，切不可自欺。这个切啊，就是真真实实啊，不能有任何的侥幸，不可以自我啊，放纵、懈怠、懒惰，这个很重要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要淡念无常，慎勿放逸游。其实我们对无常的警觉性都不高。高的话不可能不精进啊，我们都想着还有明天啊，还有明天，然后就因为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没有能够啊 勇猛精进的去下功夫了。印光大师的教诲很好啊，把矢字贴在额头上。印祖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哦，就是啊，就当作自己呢要到刑场去啊，被砍头了。哦，哎，今天刚好贵宾不在啊，这个可以讲。贵宾在的讲，怕他误会了啊。哎呦，砍头一下，譬喻哈 ，for example， 譬喻比较容易了解。就是你就要去被砍头了，你还想什么？啊？哎呦，今天早饭很好吃呢，你还想这个吗？你只想一个事情哦，那个刀砍下来的时候，我能不能阿弥陀佛还在念？是不是？对呀、啊。假如随时都保持头快掉下来了要砍了，然后你就什么都不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就淡念无常了、哦、所以切不可自堕。真有慈悲心的人、啊、念念想着我要赶紧提升自己才有智慧啊！我没有智慧了，身边的人都帮不了，所以其实我们会自堕了，慈悲的心成就父母至亲的心啊，不强烈，有但是不能保持、哦、有时候一激动了，哎呀很精进、哦、但是遇到这五欲六尘呢，一下又被转掉了、哦、所以还是啊要念这个无常，还是要真正的、啊、不断提醒自己发慈悲心成就父母啊，成就有缘的众生、哦、尤其我们念劝发菩提心文，我们是接受十方供养的一个修学团队，应该念施主恩啊，念众生恩啊，念正法得久住，这个心都是慈悲心、哦、要发出来，切不可自欺啊，不自我欺骗，不自欺啊，最根本的起心动念错了，决定对治，决定啊不给自己借口啊，错了就是错了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今天哎知道错了啊，知道曾经伤害过人了，不能够马上去给人家道歉啊，真诚的啊去忏悔，还是这个面子放不下。其实自欺最严重的就是面子障碍住了，这个真诚呢、啊、脱不出来哦。而且呢，人要自诚呢、啊，决定不能把对方的缺点，不能把对方的错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了，这个诚心就现不出来了。你说可是他有错啊，不觉本无，那是虚幻的刹那生灭的相，我们把它记在心上，不是他错，是我们着相了，是我们愚痴了。恩欲报，怨欲忘，只记人家的好，不记人家的过失，发觉他有不足，纯是一颗利益他的心，多好，不跟人对立，不对人有成见，这样多好，这个长养自己的善心啊。好，所以能够这样的发心跟不自堕不自屈呢，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呢、啊，很快啊就会有很好的感应了。哦，接着、啊、讲到呢，君家是我甚见前节，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免迟，可回天意。哦，这是对于都先生的尊称呢 啊称他君。啊，君家侍奉我呢， 非常的虔诚恭敬。所以啊，特别呢啊，今天这个因缘呢 啊来回报你啊，来供养你，速速免迟啊，这个速速就是你听完了赶紧马上去落实啊，勉励的啊，用心的啊，去受持这些教诲，可回天意啊，应该啊可以啊挽回你的命运啊，挽回天意啊，不是降灾给你，而是啊降福给你了啊。所以言毕即进宫内侍啊，讲完话之后啊就走进了房内去了，往房内的方向走。于都先生呢，恭即起随之，他也起来啊，跟着在后面。至灶下啊，刚好走到厨房的灶下呢，忽不见啊，这张先生就不见了，方悟为失命之神啊。当下呢，于都先生呢就感悟到了啊，原来啊是灶神爷亲自来点化他了啊。经文到这里啊是整个灶神爷呢对于都先生的整个引导、教诲、指导啊。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谈到呢啊于都先生如何勇猛精进啊，止恶迁善啊，他的整个啊切实落实的宝贵经验啊，我们明天呢 啊明天还有吧啊，明天再跟大家来交流。我觉得这个现在感应不可思议呢啊。为什么说感应不可思议呢？我那个上个礼拜六啊讲古文课呢，讲到刚好时间到了，麦克风也没声音了啊！今天刚好时间到也没声音了啊！所以老天爷可能郑重警告我要遵守时间哦。所以大家要知道，佛菩萨随时在帮我们，在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受教要敏感就知道了。好，我赶紧结束啊！谢谢大家。